相遇你，在异乡中竟找得到你，但我知尚有半晚，我便要归向旧地，远飞。狗情明知不会久，人迟早都要走，我不知应怎接受，但愿已不易回头，我已早手牵你手。爱过仍然好过没有，挂牵车这晚押后，情来临谁愿不接受，由明天去内疚，却不知这晚过后，情仍然留在这脑后。我真的没想过一晚之间我竟然会爱上你，而这份爱又竟然可以去到咁远咁远咁远咁远咁远咁远。偷问时光怎去偷，怎去走，人迟早都要走，你送别我望着我不断回头，教我怎舍得要走。爱过仍然好过没有，挂牵虽不会押后，离情仍然亦不接受，情迟早也没有，也应知分隔以后，情缘难维系得很久，这爱明了迟早也没有，说不出心里恶愁，离情仍然亦不接受，情迟早也没有，却不知分隔以后，仍难忘曾以 Miss you, Mike.